啊，你好啊，长哥。 点啊，余小姐， 系。系啊，系啊，咁嘅，头先个听众问嘅问题，我都好想问噶，即系咧，即系日常卫生咁样要洗手，咁用酵素。其实我早三个礼拜到咧，都同打个电话上嚟噶，你系应承我咧，就话啊会搵一次咧，特登讲呢个环保酵素啊。 好，应承系啊系啊，讲讲下又唔记得咗，我写住先，好。 系啊系啊， 我帮你敦促下长哥啊， 好好， 我成日都唔记得佢， 心急提我。 系啦，因为即系以前都有人话啊，就要洗手洗手洗手，咁如果碱液唔好嘅，咁我哋有咩环保又对健康好嘅用料可以代替咧？咁样系啊，咁啊，我问翻我嘅问题就系咧，我咧依家咧种紧花生嘅，咁咧就 啱咯， 喺二月嘅时候系落咗。仲開始種啦，有一盆，咁另外兩盆咧就三月嘅時候落嘅，咁咧種到依家咧， 我哋要收啦，收啦，幾個月就食得噶啦，嚇有就有，冇就冇噶啦。 另外嗰兩盆就反而黃曬，啲葉跌曬落嚟，謝曬啦，咁係可以收啦，係咪？ 花生又叫落花生啊嘛，即花落咗咧，等一陣咧就有花生食噶啦嘛。嗱咁你睇到開花啲黃花好靚噶嘛，係咪？咁咧 係 好似你講咁啊，花落咗啦，啲葉又黃咗啦，咁咪食花生咯。 哦， 好開心啊！而家係收穫期啦， 嚇， 係啦。 又奇怪，在我早啲種嗰盆咧，二月種嗰盆咧，依家仲開緊花，反而三月落嗰盆咧就謝啦，咁樣咯。係咁，係咪即係仲開緊花個？我等一陣先，等佢再開花就謝。 姻緣就要具備噶嘛，又唔急得嘅。佢要生就生。 係。咁我咧就打算咧收咗啲花生之後咧，用翻同樣嗰盆泥咧，就試下種辣椒嘅。咁咧 係 咪可行咧？使唔使要？即系翻下嚟，跟住要落啲乜嘢，定系啊唔使嘅，系收完花生之后就。 再種嘢咧，就係翻下佢啦，等佢又曬下太陽啊，同埋即係整鬆佢嚇。咁啊，通常我哋種之前咧，就落一啲所謂基肥啊，基本個基嚇，即係話咧啊，你落翻少少嘅，等佢預咗落咗先，咁然後先至就係啊種嘢咯，咁就會就啊事半功倍啦， 打好基礎啦， 係啦， 基肥系啲乜嘢嚟？ 哦，咁我睇你种乜啦？你种叶菜啊，定系种花咧？仲系咩吓？咁就系平时我哋 想种辣椒 咯。就辣椒嗱，有我哋时候食叶噶嘛，我哋又食个果啊嘛，系嘛？咁啊，氮磷钾一样落啲啦。 氮磷钾都落啲啊。 系啦，即系话花生枯啦， 骨粉啦、 啊，骨粉啦嗰啲咯吓。嗯， 骨粉、花生枯、花生枯即系花生嗰啲叶。 榨完花生油之后，整翻个渣干咗就花生枯啦。嗱，你去嗰啲铺头买到噶啦， 系啊， 去嗰啲卖咩卖杂货、 园艺啊， 园艺嗰啲都有。 不过花生枯浸咗出嚟都有啲味嘅， 系啊系啊， 骨粉又容易有虫嘅， 系啊，我都俾邻居投诉啊，话臭啊吓，嗯。 哦，咁样，咁我想问咧，咁我落嗰个只辣椒嘅种子咧， 系 咁系几多到咧？一粒幾粒之間， 辣椒嘅種子好得意嘅喎，啊，同埋譬如其他啲菜又唔同啦嚇，佢係都幾輕嘅，但又唔係最輕嗰只咯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就有兩個方法嘅。佢哋一個咧就係周圍揾啦，一個咧就係掘個窿仔喺度插落去。不過建議用第二個方法啦，因為咁樣就唔使可能移植， 係係係， 或者咧就用個盆仔種咗佢先，然後就將佢移到佢有兩三寸嘅時候，將佢移落地下咁咯。 我有分享少少經驗啦。我啱啱依家都種緊辣椒，咁咧我就係跟住咧個包嘅種子上面嘅 instruction 指示咧去做嘅。咁咧佢就提議咧就係即係揾嘅，揾完之後咧跟住咧就見到佢出個幼苗啦。个幼苗咧高度大概我谂一只手掌咁上下啦，咁就可以移植啦。不过佢就话咧移植嘅时候咧就要连埋嗰啲泥一齐掘出嚟，就摆喺个盆度，相隔咧大概十零寸十寸咁上下啦，咁就可以啦。咁大概系咁咯。 有个懒人嘅方法，而家去花墟咧睇下佢有冇嗰啲苗卖，咁咧就可以悭咗你十几二十日啦。咁就已经有把握。不过咧，我都呢几个礼拜冇去花墟，唔知佢而家啱啱有冇咧。嗱，呢个状态吓，咁去睇睇。 系，咁嗰个辣椒嗰个种子咧， 系， 咁我摆落嚟就系摆几深咧，定系喺面咧？ 摆落大概2cm 度就够啦。 系啦。 通常咧，我哋睇嗰粒种子有几大啦。你谂住咧，就将嗰粒种子嘅三倍就啱噶啦，个深度啊，咁啊差唔多。 哦，种子嘅三倍。 系咯，啊。 咁深。 嗯， 好啦，多谢晒你电话，我哋 仲有问题想问啊。 对唔住，不如下一次啊，因为我哋仲有好多听众等紧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好唔好啊？唔好意思啊，下一次啊。阿萧婆婆电话啦。